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4年7月1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多新闻出。不过咧，比呢样嘢更重要就系、是。我哋终于追翻到进度啦， 因为之前各种二咯二咯，各种各样样嘢啦。咁我哋其实新闻其实最长，我记得试过延咗两个月之后先出，两个月前嘅新闻真系，我剪嗰阵时都唔记得咗，我之前录紧乜鸠啦已经。 就系咯，咁而家追翻接嘅进度啦。 啊，咁啊，今日录嘅咧，应该会喺4号度会出到，然后下个礼拜理论上8号录嘅咧，我哋8号就出到噶啦，理论上啊，如果做唔切，可能要9号啦吓，咁、真系会变翻做新闻啦。 系啦，冇就非常唔好意思啦。 呢两个月嚟，我觉得真系系咁扯个进度，大家应该有眼见嘅，咁就咁啊，终于扯翻去。咁然后我哋曾经跳过时间噶嘛，嗰啲旧闻，我知大家应该可能已经冇乜兴趣啦，但我既然我哋都录咗啊，都会慢慢放翻出嚟嘅。搵时间慢慢嚟啦，咁样咯。今日7月1号啦，咁啊，各种各样嘅日子啦，都同时6月30号亦都九展最后一日营业啦。今日已经系正式闩咗门噶啦。 九展结束营业嘅日子，讲完。 咁我哋会有个专题去讲翻少少回忆啦吓。 回忆啊， 唔算得好特别嘅咩洞见噶啦，咁啊都系讲翻自己啲回忆。我哋其实好似唔系做紧发布会，就系、是、做老鬼回忆。 咁呢个就嗱讲咗其他新闻先，首先就讲咗一单附文。声优松野太己就中风就56岁离世，真系我睇啲符系排山倒海，因为56岁真系好后生啊。 嗯， 不过中风就冇讲嘅，因为一中风嘅话，基本上就真系叫做咩咧？救翻机会系一半一半啫。咁 睇边度睇程度睇咩啦？咁佢本身唔系有啲咩心脏病史啊嘛，咁突然间系中风，所以好多人都话系好意外好突然啊。咁 年纪大咗。 咁佢代表角色就系金田一啦，咁 又选野沙降雅咁样嘅，佢配好多角色嘅，同埋佢都系做啲主持，佢好似左间大界演技师傅嚟嘅。 嗯， 演 Johnny 嗰个Snowman 嗰个左间大界喺佢个 X 里面都讲咗啲感想、附文啊、感想咁样啦。唉，就一个啦。 嗯， 咁好讲下一单其实吓死人，一个叫做吓死某个人嘅事件。 二次红事 就咁咧，就系、是、一套新动画就叫做咩？我和班上最讨厌的女星结婚了。咁动画法确定，咁本来冇乜嘢啦。咁女主角系似系翡翠起，亦都冇乜嘢啦。但系吓死人就系、是、原作者同埋系似系喺佢个 X 入边嗰个宣布咧，就学人哋嗰啲名人结婚嗰种，特登揾支笔写住预报告，跟住写乜乜一直支持我嘅人多谢各位，正咁乜乜。咁呢边咧，如果净系睇前面嗰几行字嘅话咧。99.99% 就是我结婚了。 仲要特登手写嘅话先咩啊嘛？ 系啊，等手写呢单嘢最真系吓死人嗰个只一个就系、是、大西亚九利，因为全世界都知佢啊大西对此嘢嗰、那个嗰种执着去到一个就系、是、已经去到危险嘅地步啦。咁、一睇到之后就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吓死大西噶啦，跟住大西嘅反应就系、是。吓我跳，咁、大家反应就系、是、吓死大细咁、样，你唔好玩啲咁嘅嘢得唔得啊？好、恐怖咧！你依年依、个时刻时间，咁、就叫恭喜佢啦。 你唔好讲，好似真系结婚咁啦。啊，咁啊， 恭喜新作啦。介绍咯，再 系咪姑且都讲一讲啦？作品本身内容咧就系嗰啲欢喜冤家嗰种恋爱喜剧， 系啦，嗰类咁嘅桥啫嘛， 好普通嘅轻小说改编，就系、是、有兴趣又留意一下啦，都可以睇睇嘅。 依系典型嘅似野同大西嘅个人问题，已经成为咗红团 fans 嘅茶余饭后嘅笑料嚟噶啦。好，咁啊，讲下新作先， 都系新作啦。咁呢、這个 完全又系完全唔意外嘅《鬼灭》电影三部曲。 我其实有啲意外嘅地方系佢竟然出三部电影， 扯到咗。 真系鬼灭先有啲咁嘅待遇嘅啫。 对咯， 如果你要讲足佢入边嘅故事嘅话咧，应该会做电视动画先啱噶嘛，因为时间比较长噶嘛。你做电影，你数埋最多两个钟。先讲啊，动画电影系好少做两个钟噶，一个钟头起个半钟头止啊，极少数。 两个钟都有，最近咗同埋 极少数咯，极少数。喂 ，slam dunk 啊，大佬，你唔好攞佢嚟比好冇？即系通常嚟讲咧，100分钟留下噶嘛。咁正常系唔系好够时间噶嘛？你电视动画话你最少会有4.5个钟头，即系去头去尾之后4.5个啦，真系肉嗰4.5个钟头啊！咁咁嘅情况，如果你真系想做足嗰入边故事，你咪应该系放喺电视度咯。即系如果你放去电影嘅话，咁通常都要斩紧啲去咩啊嘛？就系、是、鬼灭先有呢个待遇，就系、是、可以两样都要，我又要讲晒嗰个故事，又要上电影。咁所以咧，可以调翻转讲，佢之前啊套电影咁收得。 话唔定系就系我出一套电影咁收得，咁我出够三套咪收三倍咯。我话唔定我啲友仔真系咁样谂噶，唔知。总之都就嚟收尾噶啦，终于。 佢唔系万年，佢唔系万年完咗嘅嘢咯。 吓、啊，佢原作已经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住个进度，应该就16卷打后嘅事啦，已经，所以已经系好后噶啦。 O K 啦，咁样又继续等佢结束啦，因为由最后就开啊。跟住咧就系有啲人误解咗少少嘅。就是亂馬二分一就完全的新作，咁呢有啲人就以为佢又重拍，但反正就是完全的新作意思就是呢係接住旧作嚟嘅，即係接住电视版嘅。而一点呢佢完全的呢个的字点解呢，就纯粹就咩呢，亂馬二分一嘅招牌式偽中文。嗰啲好似中文但你明知啦，呢同真正中文比你分咗係中文法完全唔通嘅嘢嚟嘅。即係睇开亂馬啲宣传 poster 嗰啲呢，你对呢个怪机中文呢你好好有心认识㗎啦。 因为正常就会是日文的话就写完全新作，完全新作的意思纯粹只不过是讲紧身体度，它一样可以是续篇来的。 是啊。 我记得当年的动画是没完的嘛，它的完结不是完结来的嘛。 是啊。其实因为因为在高桥留美子的作品来讲呢，亂馬是比较特别，就是它少数地是所以叫做完了，完了好像没完的感觉的。因为其实高桥留美子是少数日本漫画家之中呢，基本上每一套作品佢都好好睇睇完咗佢嘅。你收唔，你接唔接受到个 ending 一件事？但系佢系好有责任感嚟，个 ending 系收，系尽可能谂办法收嘅。即使收得唔好，佢会收咗佢嘅，唔会话头下一期咧画到唔想画就弃咗佢算数嘅。 而亂馬本身都好单元剧啦，即系唔系每一集一个故事嗰种单元，系讲佢一小段一小段咁样个故事系冇乜关联噶嘛。佢偶不而有啲地方会有前后连结，但系个故事本身都相对比较独立喎，所以其实佢随时可以收埋佢。我当年系咁样可以收埋佢噶嘛，唔系真真正正完咗佢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再开其实冇问题嘅，完全。 而家最紧要就系、是、完，如果你重新开个 project， 要揾边个配先？佢嗰班阵容除咗真系走咗嘅凌志仁校同埋学港美就冇办法啦，其他嘅全部都而家先至50岁左右，50零岁，50几六啊60岁啦，接近。而且仲系好 fit 嘅状态，系坚系 fit 嗰只嚟嘅。咁你边度代佢啊？ 虽然啦，当年就系默默无名嗰扎，而家全部变晒大把啦。 因为当时除咗日高典子之外，全部新人，大部分啦，唔系全部新人，主要角色都系新人嘅。咁你谂又左间啊，嗰啲梗系老将啦。但系沙丘胜平同埋林元慧，当时一出道做一两年嘅新人，山治文一个又系新人，但而家全部大寓所 啊，系咪真系可以捉得翻佢哋咧？咁真系唔知道，老老实实， 我觉得冇问题嘅，系问题就系你凌志仁孝同埋学讲咪你搵人代佢啫嘛，就永者一郎咯。 咁呢啲冇办法噶啦，唔通问迷咩？ 咗咁冇计啦。嗱，一另一套《直至魔与消逝》动画化，我啊就系睇谂睇神原良子啫。 个作品本身系有啲可爱啦，有啲温馨啦，有啲搞笑啦。虽然佢唔系方文社啲作品，但系好方文社嗰种 feel 咯。我咁样讲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啦。 方文 style， 奇拉拉 feel， 但唔系奇拉拉嗰种。我直系想讲就系、是、但系唔系奇拉拉嗰种。个人有几有期待嘅作品嚟噶啦。咁即系故事就讲个剑习魔女就受到诅咒，一年之后就会死，除非佢可以收集到1000个呢个喜悦之类。咁样嘅一个一年嘅生活日子，咁都系冇力啊。故事本身系偏向嗰啲温馨故事嗰种噶啦，咁啊有啲搞笑咁样啦。咁 对我嚟讲就系嗰句咯，神原良子有佢就得噶啦。佢老人家，佢系老人家肯配主要角色有几即系有佢睇一套少一套噶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真系大件事嘅，喺6月30号夜星期日晚啦。咁咧 Aquas 咧就9周年就永久啊。9字9啊，永久嘅生放送。咁咧最重要就系 Aquas Final Love Flight 永久 Stage， 即系佢最后演唱会。佢讲法就系最后佢嘅单团演唱会。以后佢哋重点啊，以后佢哋系仍然会继续活动，只系唔会再搞一个自己专属嘅演唱会啫。 即系唔会用水团嘅名义独立开一个演唱会啦。 系啦，咁说明一下嘅喺现实层面上面。Love Live 本身佢其实系几受限于动画嘅，你冇动画你就冇新歌，咁你唔可以好似一般偶像团体咁样，得闲冇嘢做出只碟咁有堆新歌咁开演唱会，咁你冇新动画冇新作，你歌又得咁多，你开嚟开去嘅话咧，就好容易变咗咩叫做即系叫做时代金曲之怀旧金曲之夜咁嘅款噶啦。咁预期夹硬去开演唱会，不如好好睇睇咁样喺一个时间里面做一个叫做总结，叫做光荣下台咁样啦，鞠躬下台咁样啦。 另一样嘢就系佢本身 Love Life 同其他同 Johnny 嗰只唔同，因为 Johnny 即系 Starter 啦，而家佢系一间公司签嘅所有嘅艺人，咁你安排佢接作容易啦。但系 Love Life 九个人，九系分开三四五四五嘅事务所，甚至九个事务所各自唔同嘅，你每一次要夹齐人嘅话咧，非常麻烦。而开一次演唱会，起码一两个月时间集训，你要将九个唔同事务所人各自有工作发展嘅人。拉埋一齐集，拉埋一齐开演唱会系好痛苦嘅事嚟嘅。咁而家一年先开一次三奉送都咁麻烦咯，九人齐啊。咁预期咁，不如早啲等大家放大家唔使咁烦啦，唔使下都要花成两个月时间开集开一次演唱会咁痛苦。 嗯，咪有啲似你同学会咁样咯，你毕咗业之后，大家各散东西啦。咁呕不已都可以聚一聚嘅，但系真系要呕不已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过呢啲类似咁嘅 team 嘅打嘅搞手啦。你同人聚嗰阵时咧，呢个又话嗰日唔得闲，呢个又话要嗰日去咗飞，诸如此类，搞到你想约人见面都系难到抽筋。先唔讲你已经系遍布咗全球，我就当你全部人仲系香港都好啦，都系好难噶嘛。一样类似咁嘅情况，咁啊干脆就唔好夹硬嚟啦。咁样咯， 仲有你例如话跨团演唱会啊活动咧，一来跨团演唱会嘅实际上嘅彩排时间系一个礼拜比较就都，但系根据以前 Muse 个讲法就系佢哋开始演唱会系准备两三个月嘅，你要佢集两三个月，一个礼拜至少两三日一齐练习，哇！呢样大镬啦。但系你开一次跨团演唱会，上次Love Fly 夹子员好似话系几日嘅咋，佢哋即系因为你唱啲歌即系旧歌习惯晒嘛，人哋唱新歌嘛，同埋跨团演唱会你可以 hea 啲，大家都讲冇所谓啊嘛。嗱，仲有一个精神面嘅，咁 Love Fly 从来都系社团活动，咁社团活动，咁高中你学长计要毕业噶啦，因为佢有呢个所谓叫毕业嘅传统啊，咁你就唔可能永远一齐嘅，如果永远嘅话，你变咗偶像大师咯，即系偶像咯，但因为佢系业余偶像啊嘛，业余偶像，高中甲子园你高三生你就业完毕业噶啦，咁对于呢个嚟讲，呢个所谓嘅 Fly Line 嘅话咧，就是、一个佢嘅毕业演出，系佢精神面上系讲得通嘅。当然啦，呢、这个讲咧好理智，就系哀鸿遍野咯。我喺不论喺 B 站好 ，X 又好 ，Facebook 好，个个喊晒咁好，但系冇办法噶啦。即系就始终有嗰句party 系有结束嘅一日嘅。 即系调翻转讲就咪就系等同你当年可以朝八晚五咁样翻学，你而家做唔做到？你人大咗就做唔到啦嘛。真系好类似咁嘅情况嚟嘅。 同埋佢亦都有啲唔同嘅，因为当年2016年嘅Muse 个 file line 咧就系。在他的最高峰的时候，即完去到最顶点的时候结束。而这次的 final rule 就是什么呢？他也叫做光荣隐退，落幕一个，即叫做要做的事做完了，也都没有东西追再做了，而后辈都接到棒了，那他们轮到他们可以即叫做什么？什么？重点啊，未下台一鞠躬的，他们不是结束的，下年沼津祭典他们都会出席的。即系话佢哋会继续活动嘅，唔好即系唔好误会，有啲人讲到好似佢就解散咁样，冇解散啊！呢个一个重点嚟嘅，咁就二次演唱会批死佢啦。下年三月东京巨蛋，唔会四月一号嘅，因为四月一号撞正 Muse Fly Line 嘅话咧，肯定打交，以下犯上，呢样系绝对唔可以嘅喺 Love Fly 世界里面。咁三月最好啦，三月毕业嘅季节，跟住东京巨蛋一大半年时间去东京巨蛋准备。而东京巨蛋都是他们的所谓叫幻之舞台，咁喺佢搞一次演唱会完美结束啦，呢、这个咁、就睇下香港会唔会有啲团啦，有团嘅话一定报名嘅。我系典型香港人，唔再演出我就唔去睇嗰种嚟嘅。好啦，跟住咧，另一个就系转移阵营，就系、是、之前横滨高达就转咗去大阪万博。 嗱，不过坏消息啦吓，即系如果你系谂住去嗰边先可以去睇高达嘅话，因为之前喺横滨嗰阵时系晓玉噶嘛只嘢。个卖点嚟噶嘛，因为一比一高达已经唔算好特别嘅嘢嚟噶啦嘛。咁但系今次咧系原件运过去，但系唔识喐，可能个机关啊嗰类嘢比较麻烦， 危险啊！又即系有个嘢工程问题啦，政府日本政府嗰啲咁嘅工程问题咧、如果你喐嘅话咧，又要重新申请搞嘅一大堆嘢、会好麻烦，咁无谓啦。 咁调翻转讲，咁作为一个日本文化代表之一，高达真系日本文化 icon 之一嚟噶嘛。咁佢入去万博又好合理嘅啫，你虽然我知，我谂应该唔会有人系去到万博先见高达，先见过高达嘅，应该唔会啩。 咁 我相信冇啲咁嘅人啦，而家嘅万博都唔会再系啲新嘢发表会啦，咁样。 咁有一样嘢就系咁，万博本身系另一个意义嘅，因为大阪万博对日本战后嗰代啊，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即系最紧咧就系二十世纪少年。你对于泽直树嗰代阿叔嚟讲，呢个系一个集体回忆。 咁佢而家重新搞一次， 唔系同东京奥运一样意思咋嘛？ 系咯，同呢样搵一样咯。所以我嘅讲法就系、是，追轮我哋做廿世纪中坑啦。我下一个一定会去嘅呢、這个大佬，廿世纪中坑大佬。当年1970年万博我冇可能去得到，而家轮到我而家去啦，系咪先？好啦，跟住咧有一单收购消息 ，Cyber Agent 就1.67亿日元收购Little Plus。 Little Plus 佢近年好似即系有点而颓啦，咁我咁样讲会唔会好过分？十年前嗰阵时咧，佢系好 Q 活跃噶，系远超于呢、這个同佢其他出身嘅公司，你知佢本来做 Girl Game 噶啦。佢系突然间跨出咗好多多媒体，好似四围都见到佢咁样。但系跟住咧，跟住接下来嘅十年啦，好似系都仲会 keep 住见到佢相关嘅人喺度，但系就系啲旧 title 咯，好似唔见晒嗰啲新嘢咁样。而家终于俾人收购咗，咁Subagent 即系CY 嘅母公司啦，吓、啊，即系我谂大家可能大家熟 CY 比较多啦。总之嗰、那个集团佢入边下边其实好多好多品牌嘅，包括呢个 AMAP 啊嗰类嘅，咁啊，今次收咗佢咧，我唔知佢仲有几多人啊！如果系全盛时期嘅 catalog 嘅话咧，这个收购就好有价值嘅。咁现在呢刻咧，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佢入边仲有几多人仲系留喺度啊，仲有几多哇制作能量喺度咯。咁又点都应该系好事嚟嘅。咁最少啊，虚渊应该仲喺度嘅，佢毕竟系社长，啊唔系副社长。睇下会唔会系令到佢可以多翻啲企划咯？佢近 算罢啦，虚渊系虚渊嘅虚渊情况系咩？你管佢唔到嘅。 佢近十年 Letolo 本身我唔讲虚渊啦 ，Letolo 佢成嚿嘢好似唔多想做新嘢咁，都系喺度食老本。咁啊，唔知佢咩事啦？咁就希望呢次收购可以令佢有翻啲活力啦。咁样 点都起码唔会好加少咁衰样得啦。 唔会放手。 好啦，咁我讲埋一个 game 消息啦。咁咧呢、這个都几夸张嘅，就系、是、 上个礼拜 Elden Ring 黄金树幽影咁咧，三日内咧就宣布各平台就卖咗500万。谂下以 DLC 嚟讲，其实三日内500万系好夸张数字。即系谂下全球卖咗2500万只，即系话平均五分一人咧就卖咗。要计住要谂下，呢只游戏虽然话喺 From Software 嘅游戏里面，呢只系最容易嗰只，重点啊系最容易嗰只，但系都一嚟嫌难或者玩唔惯。 嗱呢个讲本传啦，即系 DLC 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佢系特登较难咗，而且系有少少为难而难嘅。 而家喺 Steam 我哋要个评价咧，就开始因为佢调翻容易咗少少，咁咧 Steam 评价就开始拉翻一半啦。之前因为佢太难，同埋Steam 个 bug 都几多嘅，我自己都遇咗莫名其妙都遇咗几个 bug， 即系无啦啦，我揿只 game 开咗之后，突然间咁啊死咗啊！发生咩事啊？我明明喺个 save 点 save 嘅，点解我重新 load 翻咧 load 翻 game 时突然间话俾主要 die 嘅？即系因为莫名其妙个 bug 都有唔少嘅，不过预咗噶啦呢样嘢。讲真的，你 PS 5版之后再执电脑版，咁电脑版啲 bug 一定多嘅。我觉得冇所谓嘅呢个问题系。 因为都有少少反映喺佢个评分入边咯，即系嗰啲玩家评分啊。PC 版嘅评分系比较低少少嘅，可能系真系关唔系话因为难，而系真系有啲 bug 啊嗰啲嘢问题咯。 游戏系超级好玩嘅， 游戏本身就应该唔系问题。 琴日正系咪打穿刺攻卡咗3个钟头关咗佢？卡咗2个钟头关，跟住即刻喺网上抄攻略，抄咗大轮，发现咗个攻略就系用佢月之刺硬攻，结果终于俾我用试咗7至8次之后追攻死咗佢。之前用咗2个钟头啦， 我觉得算好轻树噶啦， 2个钟头算啦。我网上见到人净系一个穿刺攻卡咗2日啦。喺卡关嚟讲咧，Elden Ring 系好典型的。我卡咗3日放弃咗嘅女武神，我而家未得闲打翻。好，咁啊唔讲啊 Elden Ring 住，讲其他嘢先。 另一只都系因为难度而有啲意见啦，大家都咁啊。台湾制嘅游戏回合转，你可以话套路都系话反套路嘅一只 RPG 咁。佢入面呢係好多系统都係靠随机去决定结果嘅。而个随机系统係都几真係随机嘅。呢个要连接返佢入面个设定啦。入面个主角係呢个理论上应该分享个武侠游戏入面嘅。但係个主角呢就又系呢个国产008嗰隻。即係。 那个西门吹雪一皮一骨嗰只 啊，就而且佢仲要系唔单止系样衰，即系咧零零快入边嗰班理论上都仲算系大侠啊嘛。呢件咧佢一开始的时候咧系废柴到无伦嘅，喺呢方面好反套路啦。虽然其实都系由地底嚟弹翻上去各种逆袭式嘅套路啦。咁啊，咁佢嘅副评咧就有两类型啦。根据我所知就系一类型咧就系入边一个丐帮嘅帮主，一开始系姓王嘅。后尾就改咗姓王， 咁啊，然后就有啲小粉红就唔高兴了。我谂紧，喂，大佬，成个胜你玩晒啊！你成个胜霸晒啊！即系都先唔讲，你话佢系丐帮帮主，我觉得都好合理喎、啊。你班土共咪就系丐帮嚟咯，一班武装起武装叛变嘅丐帮。系，不过唔讲咁多，即系七月，其实七月一号讲。咁啊， 唔系咁样，有唔系喺中国嚟讲，系咪喺莫小川嚟讲，丐帮其实系正派组织嚟嘅。 嗯，啊 ，OK， 咁啊。咁另一个就系关佢个随机嘅东西，因为佢真系随机啊，所以可以好莫名其妙地输到你摊摊腰，亦都可以莫名其妙卡乱住你过唔到就过唔到，因为你窒息噶嘛。咁啊，呢啲随机嘅嘢系唔到你控制啊，好多人都觉得好多嘢都解唔到我控制啊，即系我系有啲觉得啊，佢系因为个作者就系他妈的同你讲，呢个人生就系他妈的唔系你可以控制嘅嘢嚟噶咯。因为个故事成个穿插个中心思想，我都有呢个感觉响处，佢真系令你觉得即系想俾呢啲嘢。虽然佢最终佢游玩得宜的话，你都系会逆天改命嘅。不过佢个中心思想都同我讲，呢个世界冇咁最脆嘅鞋啊，冇咁完美啊，就系有好多不如人意嘅事嚟嘅。佢系想做啲咁嘅嘢，但系佢五问题就会引生个第三个问题啦，就系只 game 未做晒，好明显你只 game 系未做晒嘅。咁而且佢只 game 系正式推出过，唔系 E A 嚟嘅，即系 E A 嘅问题就有机会再讲啦。即系呢个招片冇，嗱唔打算对吓咁啊。咁因为如果你系 E A 嘅话，大家系会接受你系只未完成品嚟。但系你已经话你自己系正正式式推出之后啦，你只 game 未完成咧，咁就为人诟病都好正常啦。 咁冇得惯嘅，关你我嘅装鬼啊屌啊！ 咁重要问题就系咧，佢仲要唔系某啲作品咁样咧，只 game 好明显未讲完。等 DLC 去补完呢、这个情况都还好少少，佢系个系统层面，佢好明显佢系有想做啲嘢，往后再更新埋去。如果系今年梗系唔做 EA 啦，据说据啲相识嘅人去讲啦，游戏作者喺呢方面系非常之偏执，不论系难度方面啊，不论系咩方面，都系非常之偏执嘅，系唔听人意见嘅，好 feel 到佢有自己嘅一套嘅，但系。咁你有你知一套人，你讲出嚟你唔听，你咪等撞板咯。咁结果因为个难度问题，佢改咗两次难度。佢系点咧？佢系一开始出咗个简单模式，即系佢原本咧就冇难度选择嘅，直接就系咁玩嘅。咁啲人就话太难，太容易莫名其妙咁输。咁咧佢一整多个叫简单模式，等你容易啲过。啲人都依然系唔买账。其实呢个系个作者嘅谂法问题，你可以反映到噶。点解呢？我觉得个难度系正正常噶，你哋包仔觉得唔太难啊嘛，我整个容易啲嘅俾你，咁嗰个当然要叫简单模式啦。但系后尾都再改一次，依然系两级难度，就变成一般模式同困难模式。即是话佢本来认为嘅正常难度就变咗名叫做困难模式，唔系将佢改难啦，然后将个容易个嗰个就叫做一般模式。即系呢个就有时我会觉得好假噶，但系到佢真系唔做的时候咧。不过我睇又唔锯喎，以前成日都觉得咩叫一般困难啫，简单同一般就咁啫嘛，即系不过就算啦，呢个嘢就改得个我唔知点解佢出 game 之前咧就唔叫听人讲噶，到佢真系出嗰时候，可能真系面对真真正正好大量嘅压力，因为之前咧佢系唔听人讲，系讲紧可能系身边嘅朋友几个试玩嘅，我少数人去讲嘛，但系当你面对咗几百甚至上千嘅人，都系一样地话佢哋听你呢度唔掂嘅话。咁你就認命啦，我覺得佢係咁啊，可能係啊，而且佢更新得幾快嘅，咁一個幾有趣嘅作品嚟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嘅評價已經回升翻啦，但係我覺得要佢要上到一個佳作咧，可能要真係佢做埋佢冇做到嗰部分嘅後半，佢好似而家搞，我覺得係佢似咩咧？啲表關啊 ，Go Game 成日見噶啦，表面個 ending 而家過咗噶啦，但係佢有個 true ending 喺後邊嘅，但係佢未做出嚟。我话佢未完成嘅部分，唔单止佢嘅系统未都系冇好，我觉得更加大系佢应该有个 true ending 而未做出嚟，我觉得系个咁嘅情况。不过就自己睇啦。台湾产嘅游戏少数唔系 LO Game 而又值得去留意下游戏。咁啊，回合转由呢个发售嗰阵时负评，去到后尾恢复到好评嘅过程之中，经常会有个游戏攞出嚟比较嘅，就系、是、九日。咁啊，我唔记得咗，我又冇提，我成日记住要提，成日都唔鬼记得咗提呢隻嘢，一隻横向版嘅隻狼加呢个银河恶魔城嘅一隻都系台湾产嘅游戏啦，呢、这个赤足，咁赤足就咁，大家可能香港人可能会比较识得多啲啦，之前返校就系佢哋做嘅， 咁佢做只卡出嚟，反應相當唔錯，因為佢之前真係非常詳細地去做咗好長時間嘅測試，揾咗好多人嚟做，甚至我有 friend 係做佢嘅收費測試。我諗緊，哇！台灣公司俾付費測試遊戲，哇！我真係難以想像啊，老老實實。因为好多咧呢类咁嘅小团体制作公司咧，好多时都系搞免费测试嘅咋，即系会派 key 俾人，等测试员回报俾你。佢呢度系直情系有俾翻钱去做测试嘅人嘅。虽然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标准操作嚟嘅，但系台湾呢方面我真系好少见有人够肯俾钱去搞呢咁嘅嘢咯。咁佢亦都因为咁而收咗好多回归，跟住改进。虽然有延期，我哋都话啊又等到唔耐烦，如何那样都好啦。佢真係完成度好高之後先攞出嚟，所以就成日俾人，所以係喺呢個過程入面係咁攞嚟俾你同回合轉比較啦。咁啊，呢個禮拜仲有單同假日相關有啲幾搞笑嘅新聞走咗出嚟。咁啊，佢入喺訪談入面講到咧，佢入面其中一件發生咧就係突然間發現佢入面嘅佢入面嗰啲文字資料突然間係有個莫名其妙嘅帳號訪問咗佢。咩事咧？就係有個意大利嘅 hacker 鳩咗佢哋個 server。然后他做的事就是改他文件内容，新增一个意大利文的翻译。哇！ 而且重点是亦都几啱喎。 咁啊，因为跟住佢联络翻嗰个乌石嘅巨 hack 啦，咁佢话，因为佢好多游戏咧都冇意大利文，所以佢好唔中意，咁佢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咁就成日走去 hack 人，然后将佢增加意大利文嘅翻译俾佢哋。呢、这个佢就做咗好多次噶啦，对好多只 game 做过噶啦，但系次次都俾人闹嘅。不过赤足嗰边咧就冇闹到佢，咁啊同佢倾下倾下偈，咁啊佢只系翻译咗少一部分啫。不过我觉得呢个事实后面应该系，我觉得不久将来应该会见到有意大利文嘅版本噶啦，即系唔好简单咧收归旗下啫嘛。你咁想惯咯，唔好搞啲 hacker 呢啲托盘咗到嘢啦，你直接过嚟帮手搞翻译咪算咯。 咁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其实系依属于好似依一类人，我叫做纯粹咩，即系个爽字，即系有一种唔系为咗犯法，唔系为咗钱财，纯粹就咩个人啫嘛。简单讲就我手痕，依种系好传统 hacker 嘅心态嚟噶，即系唔好谂下个好似各村俾人绑架，各村个 server 俾人绑架嗰种程度，好多 hacker 就咩纯粹家庭手作业就咩啊冇嘢做啊，入下 hack 就下个 server 睇下咩嘢先，嗰种心态啫嘛。 其实咧咁调翻转讲獨立團體或者比較少的公司呢，義務翻譯其實是不少的，尤其是 Steam 上面你是經常會見呢，有些不同文字呢其實不是原本團體教出來的，是有些玩家熱心的玩家義務做翻譯的。咁啊，不過九日就冇招呢啲咁嘅嘢啦。咁我調翻轉，咁既然都送上門咯，你咪姑且俾佢翻譯咯，唔使咁啊。不過可能佢嘅諗法就係、是，喂，我揾得你生意，我就要俾翻酬勞你先得噶嘛。啱啱講啦，佢測試我都俾翻錢啦，更何況你做翻譯， 數還數， 即係咁啊，唔緊要啦。應該佢幾有趣嘅一個小新聞啦，有揾台灣嘅兩個遊戲咁樣啦。好啦， 跟住咧一單就係其實完全唔關心嘅，《刺客教條》系列會重製舊作。呢個系列本來就冇乜玩，我就冇玩過，加上最近嗰個黑鬼武士更加令我啲系列冇好感，所以我係對啲新聞就係、是、哦。 即 咁你咪咁傻成日傻閪话嘢。 即点讲啊？呢、這个时间点，呢、這个公布或者应该系透露嘅时间点，真系非常之差。即《刺客教条》由本来系有人封神嘅级数，嗱我唔觉得系啦，但系有人觉得系啦吓。个级数一路跌，到近年终于回翻升少少啊！因为呢个黑武士又突然间变成一个万千千严肃嘅对象。喺呢个时候去透露就啲人会攞嚟串鸠佢咯。是不是因为发现以前的游戏没有黑人，所以现在要拆一点下去啊？ 就再讲我是有那个再讲伤感情，有些东西就是讲来口臭的，有些东西就无谓 了。不过不串交他，认认真真地讲，他有些游戏都是一个相当久之前的游戏，他作为一个旅行模拟器，场景那类东西如果可以高清重制之后呢都会靓少的，这个是事实的。不过是不是这样要买单呢？就是我只能讲 ，Ubi 为咗可以连货一连出一只嘅时候，你已经系搞死咗好多只佢嘢。佢而家只不过系换个方法，又再谂办法可以一连出翻只。即系例如佢之前系一连出一只，然后啲水准跌到阿妈唔认得，咁跟住佢终于醒啦，就唔再搞一连一只。 咁啊，叫见翻，前两三日都见翻一人嘅。咁佢发现就系赢咗表子啦，咁啊输了女子，赚唔到钱，咁啊又谂办法可以尽量增加多啲嘢出嚟，咁啊回收翻以前啲嘢嘅价值，最后揸干佢最后价值咯，系咁多噶啦。UB 呢栋嘢系向真系好耐都系咁样噶啦，佢要年年出一只。不过调翻转讲，我宁可你咁样复刻出新作，复刻出作咁样卡拉卡拉出。最少唔会年年出一只，然后出啲垃圾出嚟。你本身都已经系工业制成品罐头，就罐头咁样做噶啦。你仲要因为年货嘅关系，需要气鸠人哋，我真系想要嘅，就自己会买啦。反正如果边啲游戏，你等咗一阵，佢都会降价。咁佢旧作其实已经好多已经系几乎同送嘅冇分别噶啦。咁而家咪整翻个重制版出嚟，再吸个注水啫嘛，咁样咯。咁啊，跟住讲个都系啲趣闻， 算趣闻啦。但系简单就系、 是、冇搞出人命，可以叫趣闻嘅， 仲冇死人，伤咗啫。简单就系咩啊？ 虽远必诛， 打机同条友有仇，跟住条友跟住走去买飞，即系买机票走去人屋企用锤窝人哋。通常咧，因为喺网上嘈交嘢，通常唔系网上解决噶嘛。点知身体力行，即系搭飞机走去报。我第一反应，你点知人哋屋企住边度噶？ 据说是因为受害者同另一个人有讲过佢自己的住址，然后那个人泄露俾佢听嘅。 哦，个傻閪。 咁即系游戏咧叫《上古世纪》，有听闻冇玩过，即系一个真 online game。佢系玩家嘅互动社群性系非常之高，那个系统逼住你咧，你冇办法做 solo 嘅，你一定要同玩家合作对抗之类之类，系一个好高度互动嘅一只 online game 嚟。但亦都因为咁咧，所以咧系好容易三日一嘈，五日一炒噶啦。咁啊，嘈起嚟就出现啲咁嘅嘢，就点讲啊？又唔系真系非常罕见喺 online game 历史入边。我唔记得咗我哋 online game 入边有冇提过啲咁嘅嘢。但系online game 见面打交系其实系意外地几常见嘅。虽然口讲嘅多，真系行出嚟嘅人少，但系呢个少系指比例上少嘅，绝对数字嚟讲咧，你一两年都会撞到一两宗噶。 所以呢啲听个名叫 Edward Ten 啊，似乎系华人啦，应该系睇个碌似啦。 应该系姓姜。如果用姓姜嘅话咧，就其实应该高机率系韩国人。 哦。 但有人话系中国嘅朝鲜族。我唔理啦，总之 睇张相嗰个碌就似朝韩国人咯。 个样系好韩国人。 好韩国碌咯。咁咪呢啲咁嘅，同埋呢啲咁嘅嘢，韓國仔最中意做噶嘛？係偏見。 咁先講啊，兩個其實都係喺美國境內嘅，其實即係唔係我對呢個佛羅里達州有啲咩偏見，但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又係佛羅里達州。 傻嗰、那個傻閪哥嘛！ 先講啊，我其實我知點解，因為咧佛羅里達州嘅刑事調查咧係要公開嘅。所以变成就系咧，美国嗰啲新闻小报嘅，尤其是冇新闻搞，咁咪走去佛罗里达州嗰边啲刑事调查入边睇下啲咩奇奇怪怪嘅案件咯。所以经常会刮嗰啲好神奇嘅案件。美国系遍地傻佬、傻人、傻事系非常常之多，不过你唔知咁解。 美国傻閪，美国傻閪满街都系。 啊，而点解会佛罗里达州特别多人讲啊？只不过系因为佢公开透明资料，咁啲人就成专往嗰边话。你唔好以为其他州冇呢咁嘅傻佬，太非捻常之多嘅咁样啦。即系呢个打机打到见面打交，其实调翻转，其实唔系好罕见，甚至我记得之前有单系搞到死人噶嘛，我唔记得点样开枪搞死人噶嘛。即系呢啲嘅事，其实都几常见嘅。其实即系不过就真系死人就好就好罕见啦。咁啊，但系啦。对方是重伤的，其实都挺严重的。即是我们可以一笑置之啫，咁样。 起码作纪录的啦。 即是你知美国是这样的，真是。 有个美国佬。 这狗反国家是这样的。 美国是黐紧线国家的嘛。 啊好啦。咁啊，都算常态嚟噶啦。日本又资料泄漏， 佢嘅保安系差到一个庇护，就系你当口笑料咁样嘅。 日本嘅 IT 系个笑话嚟，我再讲一次。即系今次嘅对象系呢个 VSPO。即系我成日读 Q 错佢个名嘅，佢一个VTuber 团体啦，咁佢最近出咗个新人啦，我哋唔 fucking care 啦。重点就系佢面试个新人嗰阵时咧，收人哋啲资料噶嘛，你收人收，咁你收完又要保存，因为理论上其实你面试完你可以删噶啦，啲资料又唔删，咁你保存都算啦，你保存又要俾人 hack 喎，咁我结果咧就资料外泄，据说有几千笔嘅资料入边包括好多啲个人资料。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圈子入面个人资料特别麻烦㗎嘛。 即係嗰啲中斯人啊嗰類嘢，見過唔少噶啦。即係嗰啲因為各自各種各樣嘅原因，主要係住址啊，最大環係住址啊。但係你個名泄露咗嘅話，你好容易查到呢啲咁嘅嘢啦嘛。結果就搞到啲人就上門，你知有啲狂啲 VTuber 啲狂粉好撚恐怖噶嘛，大家知啦。 嗯。 而且一次過泄露咗幾千人嘅資料。咁啊，公司嗰边咧就话佢哋会善后，我谂紧你善后啲乜嘢？有啲资料嘅嘢咧，你一泄漏咗出去咧，就没完没了噶啦。即系佢嘅话，如果你要改电话啊、搬屋啊、之前处理嘅支出，我哋会负责嘅。咁啊，佢讲咧就系话，搬屋会部分负责，呢个改电话就相对比较少次啦。咁佢会全数先去负责嘅。即系我谂紧，当初有啲嘢，有啲资料，你根本就唔需要知嘅，你点解要攞？你明知你个行，你中资人几咁敏感噶啦嘛。第二就系你都面试完咯，你做乜仲要留咁多个字喺度咧？就晒够气，留个联络资料咪得咯。即系，唉，不过日本啲 I T 系咁噶啦，真系。咁啊，啱啱提咗少少啦，呢、這个边个我哋讲翻咁个礼拜进展啦。咁佢入边咧就出咗嚟话系啲 hacker 啊嗰啲承认咗，甚至包括员工资料啊嗰啲嘢，真系基本上系全裸咁晒啦，亦都有组织承认咗晒啊。咁当然佢哋目标就系勒索啦，即系同之前讲一样，佢就唔系纯粹我哋之前提嘅，我哋要修正翻，因为嗰时我哋估嘅啫嘛。佢咧就佢嘅勒索咧就系有所翻好嘅黑客。嗰啲真係黑客唔係黑客，有啲黑客做嗰啲嘢啦，就係攞曬你啲資料鎖鳩住你，跟住你唔聽嘅，咁我就暗網見咯，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各處嗰邊亦都講咗啦，泄漏嘅資料係包括埋佢哋員工嘅資料都泄漏埋俾佢，所以冇話似日本嘅 IT 笑話嚟，基本上係。 不作其，不過咁樣就算有時外國都會攋嘢嘅，咁樣好公平，不過對日本特別誇張咁解啫。 你知道佢 IT 入边 IT 生界，你听得到佢哋啲鬼故事，你就知道点解佢哋系咁噶啦，真系。不过咁啊，跟住就系啲 AR 相关嘅嘢啦。首先一个，如果佢唔系 Pokemon 嘅比赛咧，基本上我哋唔会理噶啦。即系呢个 Pokemon 嘅 Train 卡入边搞咗个策划比赛，咁啊，然后咁佢将入围嘅三百张咁啊公开咗俾大家睇。咁然后有人发现有唔少嘅话就 疑似 AI 定系已经确认啦， 疑似系使用 AI， 因为由头到尾冇人做过确认噶。官方嗰边咧就话我哋有啲参赛者违反比赛规则，咁啊取消资格。咁因为我抄唔翻个比赛嘅规则，因为有唔少呢类画画甚至艺术创作嘅比赛咧，近年都开始加入咗呢个唔可以用 AI 生成嘅条款噶啦。咁因为自发生咗好多各样嘅事啦，咁讲到明就唔好搞啦。你 AI 玩你 AI 嘅，我人画嘅还人画噶啦，咁样。因为调翻转之前有个完全 ACC 冇关嘅新闻啦，有单嘢咧系 AI 嘅绘图比赛，有个人用真系影相影嗰张相然后投稿，结果都系俾人 DQ， 咁你违反规则啊嘛。唔关 AI 唔 AI 的事啊，你违反规则啫嘛。 违反规则玩嘢啫嘛，条规则算啦，依就。 俾人影咗嘅原因咧，我相信系因为呢个风格就系呢个 Midjourney Ninja 五嘅其中一个模组嚟。佢个风格啊，系嗰只嘢，佢连风格都冇调到，直接就用预设风格，所以非常之好认。唔系话将嘢有乜嘢去俾你发现到啦，基本上现在佢有心要令你睇唔出咧，系一定可以做得到嘅。参赛嗰啲人懒啊，另计啦。直情认得出啦，大佬！你平时见得到莫俊尼嘅画，你直情认得出嘅。咁嗰扎图就喺佢公告完之后就 DQ 咗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嘅规矩其实都有写到明唔准用 AI 之类。如果系嘅，咁就名正言顺啦。如果唔系，你都出佢唔准啊。其实老老实实调翻转讲，点解要咁多嘢要加入佢呢啲咁嘅条款？就系费鸠事你班友仔嘈啊嘛。即系咁啊，另一单同 AI 都系相关嘅。 就 AI 又今次一只个人啦， 咁啊呢个环球娱乐啦、Sony 啦、华纳音乐啦， 几大唱片公司啦， 同埋全美唱片业协会，咁咧就夹埋就走去告呢个 Sulu， 同埋另一档我哋冇提过嘅 UDIO 啊 ，UDIO 啊，续做 咁啊是但啦，咁啊呢两档嘅嘢，咁啊前者我哋有提过嘅，咁就话佢哋咩未经授权都咩，咁啊我唔知系佢哋嘅法务部。黐咗边条筋啦，定系佢唔告，佢哋冇公开啦。即系我点睇都系告唔入噶。 除 即系两样嘢，第一好多地方已经美国，我唔肯定系咪每个州都系啊，但系美国有部分州已经讲到明 AI 学习豁免于版权使用嘅，即系等于你新闻戏房啊嗰类嘢可以公平使用噶嘛。因为 Microsoft嗰个唔知个高层话噶嘛，所有喺网上面就系公开嘅嘢，因为公开嘢任用啊嘛，佢讲法系。 唔係公開嘅嘢任用，即係佢唔係將你入邊攞你，好多人都成日都搞錯咗 AI 嘅運作用，即成日話將好多嘢砌埋一齊，然後將佢呢度攞一啲，嗰度攞一啲，然後砌翻出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OK， 唔好講咁多啦，真係所以我影響到啲喺新聞度係有字，不過要唔理嘅人已經唔嘢啦嚇。咁先唔講 AI 訓練，本來已經係好多國家都已經寫入咗去版權條例入邊，係允許佢哋使用嘅。先唔講呢樣嘢，你作曲嗰度抄襲嘅話 ，check 個音階啊嘛，成日都講噶啦。你就算係話呢個嘢可以生成到一個同佢有七個音階相似嘅音樂都好啦，你告唔到咩啊？因為佢係一個工具嚟嘅。你只能够使用佢嗰个人，咁样就系完全另一回事了。即系呢个要么就系冇嘢揾嘢做，表下态，或者系乘机敲诈勒索。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喺 ChatGPT 啱啱红嗰阵时，包括啲咩华盛顿邮报啊、新飞拉德嗰啲嘢啊，咪走嚟话佢冇，又系类似咁嘅嘢嘅讲法啦。最后有冇声气啊？冇晒啦，因为佢好简单嘛，俾钱啫嘛。我哋要攞钱啫嘛， 拗即系可能同拗横一样啫嘛，拗钱啫嘛。 啊，我哋阵间先讲，即系咁，所以呢个我相信就系用控告去焗对方去和解。即系如果唔系，你咪同我哋大把钱、大把律师同你嘈。就算最终败诉都好，我耗翻你一千几百万、一亿几千万，我睇你顶得顺你间咁细公司，点同我哋三大唱片业巨头再加呢个唱片协会？即系大石砸死系有攞用版权， 拗钱嘅咩系？ 即系因为我点睇嗱，除非佢哋啲律师全部个头壳中水，以佢哋嘅专业唔可能唔知道告唔入嘅，好明显系夹住嘅。咁当然都有人话大快人心啊，呢啲 AI 仔中意俾人咩？冇用，俾钱啫嘛，最终都系拗钱啫嘛， 只要拗钱啫嘛，嘥气啦呢啲嘢，嘥鸠气，佢嗰句就 系啊，尤其是音乐你系特别难打嘅，即系。啊，咁跟住都系 AI 相关嘅嘢啦，咁就同大家比较有少少关系嘅。 咁咧就系 OpenAI 就 cut 咗中港嘅 API 禁用啦。 我哋喺 Apple 个专题入边讲过嘢，我啪啪地俾人打脸，即系动本来嗰时仲沾沾自喜谂紧，应该唔会有问题啊。 梗系有啦，当时我 点知佢而家 OpenAI 就啪啪声打脸了。 当初佢Apple 话用 OpenAI，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咁中港用文心一言咯，预咗噶啦。 因为嗰阵时我讲嘅就系一个系用根据当时嘅现状啊。虽然我系俾人打咗脸，但系我唔认为我嗰阵时嘅判断有错噶。老实，即系时间好流，我依然系一样嘅做翻一样嘅判断啊。就系、是、当初嘅判断就系点解会话冇问题，就系、是、因为当刻 API 使用咧 OK 冇问题嘅，哪怕系香港、中国嘅都冇问题嘅。大家知道佢放出嚟 API 同 ChatGPT 其实唔系同一嚿嘢嚟嘅。咁佢而家咧就话佢之前话唔支援嘅地区，即系 ChatGPT 唔支援呢个国家，包括香港同中国啦 ，API 都会将会唔俾佢使用噶啦，因为之前系俾嘅。咁啊，对大家第一样嘢就系、是、iPhone 将来嘅 AI 会唔会有问题咧？唔肯定，有机会，但系唔肯定，因为如果系 POE 嘅状况咧，大家另一个最常可能用到出OpenAI 个 API 嘅样嘢地方就系 POE 啦。在 POE 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的 server 好像是美国还是哪里，总之不在香港，所以他们的调用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OpenAI 不是再打我脸啊，大佬。所以呢对大家的影响可能就比较大，可能就是 iPhone 咯。但是 iPhone 会不会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去规避它呢？我 server 放在无限制的地方，你可能放台湾近地的话，放台湾放新加坡这样，然后服务你香港区嘅人，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就唔使咁快离乡琴嘅。虽然我谂大家都未用过，都系咪冇得用就离乡琴就另一回事啦。咁总之就未到咁悲观字嘅，但系总之就系我哋之前讲嘅漏洞走漏洞方法就冇咗啦。咁好明显都唔关 iPhone 事嘅，系亦都系非隐上啲多中国公司，以我所知都系咁样去接 OpenAI 嘅 API 去用嘅。即系佢咩可以走佢个漏洞？咁你既然砸得住佢嘅，咁你就冇理由俾佢咁光明正大去漏洞嘅。可能系咧，本来咧谂住静静地唔多国咁啊，算够数噶啦。即系唔系真系好想砸你嘅？你美国商务部啲有几幕噶啦。咁但系你哋包仔咁叫高调，扬到四围都系好捻高调啊！你有仔咁啊，结果咪你高调啊嘛，咪一拍两散咯，冇办法噶啦。咁样咯， 有救佢啦，有个嘢，反又对我一个唔用 AI， 暂时未好，对我用冇咩机会用 AI 嚟做揾食嘅人嚟讲，唔关系。 咁另一个同 AAPI 嘅新闻，咁就系之前就四 O 出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我哋之前都专题有个提到啦，四 O 而家未系完全解放嘅，同之前四系好相似嘅，佢可以做某啲嘢，但系佢未开放晒，就包括多模态语音部分。我之前有解释过啦，点解你而家就算用四 O 去做，都会咁慢咁窒，尤其是用广东话啦。就其实因为佢现在呢一刻依然唔系使用语音直接去生成嘅，都系要转咗一重，先用呢个语音辨识，然后用文字生成，文字生成完之后再发声俾你听嘅。所以咁样一前一后咁样转咗两次之后咧，咁你可想而知佢个速度会比较慢啦，个反应会比较差，诸如此类。咁要得佢真正多模态嘅声音部分开放咗之后先会咁样。咁佢本来就话六月就会见噶嘛，但系六月都过捻咗啦。咁佢就话七月先发布，咁啊，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嘢成个科技界都系咁样噶啦，基本上都系 buffing 噶啦，一定系吹水噶啦，吹到个假掂为止。咁佢而家好明真系搞唔捻掂咯。主要问题应该系关之前嗰度佢啲高层嗰度变动问题。我哋好似新闻有提过，唔系好记得啦。你当冇记得，我就再睇之下，就系呢个所谓嘅安全及可靠性嘅问题未搞掂。因为之前就讲紧。两派咧，一批人就话佢唔顾及佢嘅安全性、可靠性，就喳喳唔想拱啲好嘢出嚟。咁啊，另一边就话你大哥嗰个啦吓，咁样佢所谓嘅安全性就唔系话啲 security 啊嗰啲嘢，都系讲紧啲你讲嘅嘢唔可以出错，唔可以有啲好奇奇怪怪嘅嘢，即系我唔记得边档嘢系会叫你走去食石头啊嗰类嘢噶嘛，好似系 Gemini Google 嗰档啊。即系呢啲乜嘢啊？佢要调教佢，等佢唔会讲嗰啲好离经半道嘅嘢。即系之前我咧 ChatGPT 3啱啱出嗰阵时啊，系曾经会建议你自杀嘅。 我依关于呢个问题，我问过X 个 group 啦，佢就话因为 AI 嘅学习咧，佢基本上唔知真定假嘅，所以佢少会系将啲错误嘅嘢咧当系真嘢掟俾你。佢系咁答嘅。 咁每当 AI 都咁样讲嘅，都系类似咁嘅讲法，因为呢个系事实嚟啊，因为佢攞咗系佢冇辨别是非嘅能力噶嘛，辨别是非能力我哋噶嘛，即系虽然我就你当我 mean 又好，不负责任讲都好啦。喂，啱啱讲啦，辨别是非嘅能力应该系你身为人类嘅你去做判断噶，你知一个 AI 去做判断啊，你冇去死，即系难听讲句，即系是与非真定假，你唔会查噶 ，fact check 噶嘛要。即系你当系你某岛民啊，鸠噏唔捻使 check fact check 噶，即系不如算啦，佢越扯越远，唔好意思。咁啊，总之佢而家就话要延后，你预佢呢个延后都未必系拉屎咯，即系佢好明显就系最终搞唔捻掂，等下咯。即系调翻转讲啊，就算佢真系开，系咪对广东话有好好嘅支援？嗰啲坦仔康咧，应该会好翻少少嘅。 坦仔康。 喂，仲大镬胆仔康，你用过你就知啦，真系好胆，仲大镬个胆仔康啊！胆仔康都正过佢啊，讲啲广东话面蛋，即系都巩俐讲咁嘅嘢咁样啊，唔系胆仔系巩俐啊。 咁咪打啦，即系其实咧，关于翻译嗰度咧，阵间会仲讲嘅，关于Google 面，咁讲咗一单又系全世界最大宗黑衣欧盟。 跟进啦，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咁啊，之前欧盟就话要调查佢啦，咁而家就调查完啦，咁啊，调查完梗系要收钱啦， 然后拗烂脚啦。 你话佢呢个违反呢个数位市场化，咁啊呢个独占啊、垄断啊、身份拉低嘅嘢，由好多好多好多年前 Microsoft 个 Windows 俾人告反托拉斯法嗰阵时，已经系咁样噶啦。基本上欧盟不嬲都系咁啦，咁多年都系咁样做噶啦。就算嗰阵时未欧盟未成立嗰阵时，已经系咁样做紧噶啦。其实得闲无事咪用呢个理由去拗翻啲钱咯。咁你又唔可能完全放弃成个欧洲市场啊，咪为俾钱咯。即系佢入边呢入边讲咧，就关我哋之前讲个其中一样就关之前我哋讲嗰个我都系嗰句，虽然佢拗唔拗钱系一回事，你下载超过100万次，每一只就要收0.5欧呢个系真系好捻辣嘅。如果你冇适当嘅免费条款或者一啲公益使用嘅话咧，系真系好大影响嘅。 系好贵嗱，贵一件事啦，即系咁讲就系。唉，我成日都话啦，大佬，人哋起个坛俾你，跟住有咩事咪又负责佢嗱，你有乜柒问题，你去揾 Apple 负责，你唔使揾，你唔系揾嗰个开发商负责，净系呢样嘢悭咗好多功夫啦，大佬，即系咁就系，喂，收你啲钱就叫等你唔使就唔使麻烦，你啲开发者唔卵使无啦，熄机无神打电话嚟话，喂，你个 software 好唔卵好用啊，乜退钱啊，跟住个开发商我屌你閪啊，我边有得闲请条友去应付你咁戆居问题啊，咁而家 Apple 帮你解决晒啊嘛。 咁根据欧盟嘅讲法咧，你系可以收，你收技术费咧唔系问题嘅，但你收得太贵。 超贵又冇，贵有你可以唔俾，你可以降其他噶。iPhone 嗰个市场率占得个两三成啫嘛，咁你七八成嗰、那个咪错，你唔七八成嗰个咯，我占小市场啫嘛。 嗯，但系占七八成嘅 Android 系开放第三方支付噶嘛？ 咁系咯，咁佢咁乜咁人开放第三方支付咪咯？ 而家就系讲紧要佢开放第三方嘅程式支付咯。 咪即系同 Apple 个 Apple 咁靠紧底咯，不算呢个唔讲佢啦。 因为佢最终佢虽然开放咗第三方可以使用，但系佢话太麻烦，同埋收嘅钱太多。咁啊，之前讲噶啦，系真系有少啲有点而多嘅。咁啊，嗱而家未罚噶，咁啊佢因为而家系起诉啫嘛。咁佢起诉如果真系成功嘅话。咁咧就会收佢10% 嘅全球年营收嘅罚款，换算翻整个系383亿美金，系几金下噶啦。我觉得佢会让嘅，即系收信啲啊，即系啱啱要嗰啲技核心技术费啊，0.5欧真系好贵，你真系唔好点话，即系真系太贵啦。你点？我作为一个开发个游戏，我知道一个下载收你0.5欧系好捻黐筋嘅事嚟嘅。即系逐次都冇事咯，就系欧盟冇钱又要再拗钱咯。 咁佢唔止拗 Apple 嘅，不过 Soft 拗嘅。 全世界啊，好啦，今次就一个本来唔想讲嘅，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讲啦，见到实在太多啲误解啊，标题党，尤其是香港，我理解到佢哋点解要咁样做，但系点解要咁样踩香港咯？我唔理解、啊。 依单嘢欧游嗰单电子消费证啊，依单嘢先笑。我依单嗱，关于依单嘢咧，我最先知道咧。是我个亲戚嘅，即系教，即系我日文老师，亦都系我个表哥。咁佢吹水讲开话，喂，欧盟一限制香身份证，跟住我话系咩？跟住查一查，跳，我话而家全总之就咩非欧盟，你个全部都要搞。 因为我先睇系我本地新闻啊，所以我冇咁嘅情况。 欧盟就运 即系你班友仔，首先先讲，我谂大家应该见到嘅香港嘅传媒系点样讲咧？就系、是、欧盟取消香港免签证。 屌佢系讲紧到。 哇！呢、这个两样嘢，首先唔系取消免签证，第二唔系净系取消香港，而最恐怖嘅系乜嘢咧？我唔肯定系香港啲传媒懒捻到走去抄台湾啦，定系乜嘢咧？因为 台湾不嬲都系啦， 系我见到一惨人真系话，你都系香港人咧，点解咩？香港已经大不如前啦，而家连免签证都冇交埋啊！即系我讲，如果呢嚿嘢系代表住香港没落的话，咁你台湾咪一模一样？你台湾有份噶、 啊？唔同，台湾从来都没落噶啦，跳，仲有个系台湾仔，仲有个唔好话，我从来唔面台湾仔，屌佢班系台湾系 呢个嚟噶， 系我系噶，讲啊，屌，不嬲都佢是台湾传媒噶啦。 所以点解啱啱我对啲 fact check 啊嗰类嘢突然间有感而发，就系因为咁样啦。喂，你班友仔，你唔做 fact check 噶，人哋写乜你又写咩啊？仲要净系睇标题、啊，因为就算系嗰啲标题党咧，入边内文都系讲翻详细，你睇埋个内文之后咧，你就知道唔系讲紧取消免签证噶啦。我话先讲咩事先啦？ 简单嗰就系入欧盟咧，要申请一次叫咩？三年内无限使用嘅入境费。我嘅翻译就系、是、欧盟好卵狂，而家要收你班游客钱。 入境税 就每就五十九蚊啫。 先讲个名义上啦，名义上咧就系话有个登记资讯授权系统要登记，咁佢要做咗嘢，所以佢要收你钱。 屌，收钱你乜仆街？ 佢讲名义上系咁啦，即系先讲呢样嘢。第一，唔系净系欧洲有，美国、加拿大有咗好耐噶啦，而且美国收得重金，加拿大系7蚊加币，咁呢边咧就收7欧元， 59蚊六草嘢啫，其实真系唔贵。 美国$21啊，不过佢都系嗰句，佢又唔受你入嘅。你见佢哋几个入境几咁閪，你就先知啦。其实你要讲呢样嘢咧，我更加早嘅咧系日本，好耐之前，我乜大家成日又有日本，应该记得啦。你要打手指模噶嘛？应该有冇十年咯、啊？我记得我去嗰阵已经，我去嗰最 last 嗰一两年已经要打噶啦，我系有打过噶。即系超过10年噶啦，已经系 好耐啦。我而家已经因为即系甚至未使话要电子入过关之前，就填张纸填之后就个手指模都 要啊， 电子手指模咯，系用机俾你揿一揿咯。 应该系零至尾，我唔知2007、2008、2009呢三年四十一年啦开始嘅，日本就已经有。其实系呢嚿嘢嚟噶 ，exactly 系同一样嘢嚟噶。你要登记你嘅资料落佢个系统入边。咁包括你嘅指模，包括你嘅个人资料，你要登记入境嗰时要登记，只不过日本冇收你钱咁解啫。That's all。 咁其实重点唔系对欧盟嚟讲，重点从来唔系登记资料，系钱。 我有用过佢。 啊，加拿大又好，美国又好，甚至而家欧盟都好，都系借机念财嘅啫。 刚战生感情。 啊，所以同呢个签证系冇关嘅。最简单，我都要俾，英国人都要俾。你就咪捻讲香港你啊？英国都姑且系欧洲，姑且系神经区嘅地方。 咁鬼嘅脱欧盟啊？系脱欧啊嘛？咁又脱咗欧，咁欧盟嘅欧烂脚噶啦。 咁脱欧就系咁咋啦。咁啊，虽然唔系我决定嘅，点啊星。咁啊，总之佢就系讲紧呢个嗰卅个国家以外嘅地方，你都要俾。就咁简单，所有国家，美国、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香港、台湾、中国，全世界都要俾。 咁讲真，你去到欧洲都唔争咗嗰绿草样子啊。 咁的确有呢个笑翻转，呢个事实的确系嘅。不过我调翻转，波兰张机票俾你估下几钱？ 几多？ 128。港币， 哇咁撚平 啊！ 虽然我知道欧洲其实好温细，但系都唔系咁平咁紧要嘛。 咁样你七蚊欧罗就好贵咯。 屌你算罢啦你，你纯粹个平都唔正常啫，大佬一百几蚊港纸由东京坐飞机大阪都唔知要噶，都成万英啦，一斤嚿水一个，真系要顶你个肺。不如唔好讲啦，依就。 所以咧，点解依度就提咗咧？其实到好大部分系澄清，唔系大家想象咁样，纯粹佢而家要收钱，谂多个名目出嚟去收你钱。 不过题外话讲句啊，130几蚊港纸由伦敦去波兰嘅飞机，我觉得我系唔敢坐上嗰架飞机度，点解空中解体？屌佢閪，咁样平到避讳，我惊你就系、是、你架飞机会有事噶。 嗯，正嘅，我问啦，我 好啦，嗱，个又系收钱啦，就系 X 咧就将会嗰个 stream 服务视像 streaming 咧就改为 premium 用户限定。 即系嗱，首先第一样，我唔系好觉有几多人喺 Twitter 上面搞 streaming 多噶。呢几日我试过啦，由于呢个冧咗档，结果咧好多日本以前系呢个做生放送嘅人咧就选择转去宣明。呢几我直情 fetch FCO 生放送，咁佢以前喺呢套同埋YouTube 做直播嘅，咁而家呢个冇咗啦，即系冧咗档啦，咁就过档 H 做生放送。我睇嗰次，即系佢生放送嗰个收视人数160,000，我眨一眨眼啊，即系个眼睛就唔系咁多啊嘛，即系去到因为。相比起 YouTube 嚟讲咧，喺 X 做直播嗰个收听系方便好多嘅，因为你唔需要揿一条 link 跳去你嗰个嘛，你直接揿落去得啦。同埋真系唔会有广告，又系。 同而家好明显就系当佢备用啦，即系先唔讲呢个备用状况啦，用嘅人唔算多，而重点系消耗嘅资源好多。Streaming 其实个消耗资源系非常之大嘅，你唔似你短片一分半分钟。你做得直播好多时都系一两三个四个钟头嘅话可以搞到佢中间嘅消耗嘅资源非常之巨大，但系收益冇专门有搞直播嘅平台，其实佢系做生意嘅啫嘛。但系 Twitter 以我所知啊，即系如果搞错咗话我听，佢嘅直播系冇因为直播而有任何利益噶嘛，冇任何收你钱噶嘛，咁啊净系得支出冇咩啊。咁啊调翻转，既然呢个功能都系啱啱新增冇几耐啦。之前都讲过啦，佢开始搞付费会员之后，就应该会将啲新功能大部分都塞落去付费会员度噶啦。即系尤其是啲可有可无嗰啲选择性嘅功能啊，咁佢而家将佢讲，我觉得冇所谓。就哪怕理论上我系一个受害者嚟嘅，由本来可以直播变成冇得直播，咁但系又点冇所谓？我真系冇所谓。当然亦都系为我根本就唔喺上面搞直播啦。使用者付费，你既然占用咗咁多资源，使用者付费翻，我觉得 OK 合理的。 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嘅一样嘢，同埋呢个相比起YouTube 嚟讲，佢嗰、那个呢、這个系真系学坏话斋咯，收益唔大，但系成本高昂，唔似话纯粹语音嗰个 space，因为你一播视频，你需要嗰个宽频嗰个流量就大好捻多 啊，而且音讯空间 即 space 系有盈利噶，可以有盈利，然后有盈利嗰部分，即系有收成，即系嗰嚿嘢系赚钱嘅，可以 系嗱，讲开 space 啦，即系讲开佢音讯空间咧，就即系。其实以我哋我份都系几受欢迎喎，即系已经其实真系而家打冧咗 Clubhouse 噶啦，即系仲大家仲记 Clubhouse 嗬？ 应该系话 Clubhouse 完全唔见晒人，而剩翻嘅仅有唔多嘅少数功能，咁就有移咗嚟 Twitter 呢边，即系成个 Clubhouse 已经收咗皮啦。咁佢唔系完全冇任何冇呢个需求啊嘛，咁剩翻仲有少量人想做呢样嘢嘅，咪过咗嚟 Twitter 咯。Clubhouse 都有人用嘅，不过就大家明啦。 因为 X 里面嗰个 Space 功能其实。好多人系叫做咩无所事事开个咪喺度讲，或者好多声优好兴嘅攞住电话，跟住喺度讲吹落一对住收音喺度对住个 X 喺度吹成个钟头水，喂唔使成本又唔使麻烦嘢，任何一部手机做到， 几好啊呢样嘢。 嗯，有啲似我哋当年 MSN 聊天室个 聊天室咯，即系 语音版， 即系 Discord 嘅聊天室。不过佢更加限制啲嘅，佢更加似一个叫咩打游击式电台，好似好电台咁样，有个主持喺度讲嘢，讲几个成个钟，咁一路喺吹水，吹完又收工，游击式嘅。跟住佢有一段时间可以重听。 啊，但系唔好叫我哋搞啊！即系我哋时差问题，我哋就八个钟头时差，我哋录音都好难搞啊！ 我搵咁多嘢去吹咯。 录音我哋都好难搞啊！仲话搞啲乜嘢？讲下啫，讲下啫。 冇玩啦、啊！我 Discord 七我都未开过啦。好啦，最后咧， 最后讲咗咁多间大嘅公司啦，轮都轮到 Google 啦。 呢个咧就其实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就系 Google 追加咗大堆新嘅 Google Trans 咧，就加咗一堆新嘅语言，包括咗广东话。 即系咧，以呢个使用人数嚟讲咧，广东话系非常非常非常奇怪地，而家先终于见。你见到嗰一集喂，使用人数可能得几千人嘅冷门语言，佢都加咗落去，够胆死使用者成亿嘅粤语，够胆死系而家先加，我真系即系我理解到个技术困难，但系真系好难讲得通咯。不过算啦，咁始终终于都嚟啦。 我喺广东话写住屌你老母，跟住日文写住 fuck you， 因为啱嘅，因为其实唔系真系屌你老母，而系真系老母其实就屌你嘅啫。个老母两个字纯粹加落去啫，呢样嘢佢写得几好嘅。 虽然英文入边都有 fuck you mother 嘅， 但实际上， 不过呢个就其实系调翻转，俾我哋中文嘅，无论系奸二娘啦，定系我哋咁样讲法，不过算啦，都出晒街啦。即系佢哋系嚟自我哋中文嘅叫法嚟，英文叫 fuck you mother 话，英文就系直接叫 fuck you 嘅，其实正常本来。 不过头先打咗屌乸声，其实 damn that star。 即系如果佢 get 到你想讲乜嘢的话，佢系可以应用翻译嘅。但系我嘅测试咧就系、是，如果系某啲比较模棱两可，又或者系如果系啲模棱两可，又或者系啲比较冷门嘅讲法，又或者系一啲，因为我哋写粤语讲嘅粤语啊，其实有时好多时候会借字噶嘛。即系个字本身个字唔系嗰个字嚟嘅，但系我哋通常会写咗个比较常见普通啲个字，那个正字写咗出嚟，你都唔知你认唔出嚟嗰啲嘢啊，好容易会干扰到佢啊！即系好常见嗰啲佢会识，啲唔太常见嗰啲咧，佢暂时咧仲系会搞错嘅，所以佢有时会变成就系有啲译到，有啲译唔到。 系啦，头先我打住顶你个肺，英文就叫即系登落啦，顶你即系顶你个肺就有乜写住大精神嚟吓。点解打精神嚟会顶你肺有关系不如冇啊！呢、這个即系我知道，我清楚就系、是、你问我一个广东人咩嘢叫顶你个肺，我都成日点讲，点解释俾你听好咧？所以我成日讲，但系好有，因为太广东话太多呢俗语咧，系好难解释俾人听，就系点译啊？冇玩我啦！ 呢、這个其实咧就自问自答啦，就系、是、我之前讲点解粤语使用者咁多。70%，粤语使用者嘅人数其实系排好前面嘅全球，但系点解佢而家先支援到？就是、因为粤语嘅复杂性实在太高，佢太多啲佢冇办法系统化嘅嘢。先唔讲中文本身比较已经系比较偏垂，佢哋唔系好重视嘅地方嚟啊，更加唔好话一嚿嘢有粤语，仲要系非常常之难。语音识别相对如果比较好少少，因为佢系一字一字对一音，你讲呢个发音佢又对翻嗰个字，咁相对还好少少。但系你要好自由奔放，唔好话乜嘢啦。我哋香港人打粤语，我哋叫我哋打口语啊，打出嚟嗰嚿都好自由奔放噶。个个人个讲法唔同噶，即系譬如杰特写个 D 字嗰阵时，系有个小大咁样噶嘛。 系啊， 我系就咁写个，大部分香港人都就咁写个 D 字嘅啫 ，A B C 嘅 D 啊。 系啊， 你呢啲嘢就肯定搞捻死佢啦，即系搞资料库啊，搞学习嗰阵时一定系搞捻死佢啊。即系呢啲咁多表达方式咁自由奔放嘅状况之下，更加唔好讲我哋香港人写口语写粤语嗰阵时，甚至会有啲用英文拼旧粤语出嚟嘅奇离古怪种啦。所以搞到个难度系非常之高嘅。呢个亦都系点解喺 AI 年代都好啦，粤语系特别咩啊？点解 OpenAI 4O 会变咗氹仔康，会变咗拱你康，就系亦都其实同一样原理嘅。但系佢终于叫做其实有啲顺便嘅。就是他搞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其实是会顺便处理了这个问题。虽然不会算得很好，但是叫做由做不到变成整到旧东西给你咯，甩甩漏漏梗是难免的了这样。因为我这几天在贪婪成交见到那些各种大家的事，然后不约而同地你们个人个都是逆粗口的。 对啊，粗口做人的。 粗口佢早就入晒 server 啦，入晒啦，咁叫人用，即系粗口系考佢唔到噶。你正正经经正常咁使用，你就知道几多啦啦啦啦啦。你用粗口啦，佢系驾轻就熟嘅，大部分粗口佢都识嘅。即系好简单对应翻变翻做对应文字嘅粗口啫嘛。 不过错咗个人嘅。 粗口呢啲嘢，除咗日文比较麻烦之外，其他文字都系相对地容易嘅呢啲嘢。因为粗口系外国语言嚟嘅，就系闹人嘅语言，大家地方一定有噶嘛。即系除咗日本啦，日文呢方面大家都知啦。咁啊 ，OK 啦，咁就总之就系、是、对我嚟讲咧 ，Google Chat 咧系一个伟大嘅服务嚟嘅。因为佢托即系得佢福咧，我睇 X 咧系爽好啦多。我睇嘢，哇！而家直情系抡 X 抡到啦咩，连执都抡埋。因为 X 有好多古人精怪啲知识嘅 page 嘅 account 咁样咧，佢即系英文啊、法文咁样咧写出嚟嘅，咁我靠呢个嘢睇咯。 即系如果你唔嫌麻烦嘅话，其实你接 OpenAI 个 API 咧，其实会个表现会好过 Google 上市好多。 我都会 cut 噶啦，冇所谓。 不过佢 cut 就另计啦， 唔系 咁 Google 系咁用 Google 睇呢方面得咯，我用 X 冇所谓。OK 嘅，其实 X 都而家基本上嘅翻译 OK 系真系 OK 嘅，一般嚟讲。 Chat 嗰个咪真系 Google 嘅咯，系咯 ，OK 咯 ，OK 得噶，我冇问题嘅呢个系。 不过讲开先讲多句，佢经常咧有啲，尤其是 A 咯相关嘅嘢，佢会拒绝翻译嘅，佢翻译会见唔到嘅，揿落去冇反应嘅。 系嗰时搵唔到，不算啦呢个就。 我估系佢某啲防御机制啦，不过都系嗰句啫，咁样啦。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本来以为小新闻嗰个都咁多嘢讲，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九英回忆录就另一批再讲，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